生爆繁殖，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咁啊，頭先 break 嘅時候，咁我走咗過去同阿土佢哋細聲講大聲笑啦。咁其實咧喺直播室兩位朋友咧，佢唔知道我做緊乜嘅。 係咯，我聽到你笑到傻咁樣。 因為我睇緊何志光開啊黃毓民拖。 咦？咁唔開心？ 即係好好睇到咧。唔係呢個問題啊，而係佢喺度鬧黃碧雲。啊！估唔到何志光，即系攞佢闹黄碧云嘅嘢嚟插翻去转头，黄碧云咗个暗身暗细黑口黑面咁啊！你答啦，你答啦，你唔答啊嘛，因为你冇得答。跟住有 咁样白嘢白讲，即系用翻佢嗰套， 用系 手法。 即系黄碧云根本就梗系对佢唔到嘴啦，大家就黑晒口面啦，暗身暗细咁样。即系所以何志光咧 ，C K 你真系要赞下自己，俾掌声自己，唉、哎，真系好嘢。系嘛？今日礼拜仲有一场，好似唔知仲有一场两场嘅吓，咁啊俾惊喜大家。何志光啊，真系要对黄文发出个重炮吓、啊，希望佢啊最好啊听听下，突然间心绞痛啊，入啊医院啊咁啊，我唔会咒佢屋企人嘅，我好公道嘅，系咒佢自己嘅啫。 你唔好咁衰，唉， 你估咒咗小人系嘛？我已经唔咒佢屋企人，已经系即系大家系。好有道义吓、啊，咒佢好啦，唔好咒佢屋企人。咁啊，头先讲过嘅第三节，其实我真系想讲一样嘢嘅，亦都同我头先睇嘅嘢咧系有啲关联嘅，即系好老实讲，大家有冇睇今年嘅选举论坛咧？ 我都睇咗几节嘅吓， 几节嘅意思系 YouTube 度见到人哋剪咗五分钟， 冇错。 嗰啲你睇完嗰啲系完全反映唔到真实喺场里面的情 况。你咧？ 我专登未夜晚开夜车未播翻出嚟足本版啊！ 你有总体几多啊？ 即系有啲即系新界新界东有啲话，即系嗰个喺度，你有仲剩有两分几钟时间，姓咩我条友， 大家真系唔使兜吓。我觉得咧，大部分香港人咧，就算系中意喺网上打飞机嘅朋友咧，佢最多只系喺 YouTube 度睇人剪咗出嚟嗰啲嘅啫。例如点样何志光抽击黄毓民啊，例如民主党点样闹建制派啊，例如人民力量点样反驳黄毓民嘅指控啊，系呢啲嘢。问题就系话，我谂都真系冇乜人咧。是会睇晒咁多个区每一个完整嘅选举辩论。即係讲緊如果係新东啊 ,24 个名单啊唔知五个钟头节目啊。 小弟有尽量有睇嘅之前就。 你睇几多 少之前就港岛九东新东有囉吓係啦。 睇晒。 尤其是新东，我咪话陈咩我有，咁咪搞到我大佬，我都唔知嗰两分几钟全场人想点样啊！真系， 你又评论一下啦啊！今年嘅选举论坛表现如何？以政党嚟做单位咧， 政党就尽量准备，其实材料准备好晒，系谂紧点开拖嘅。但系个问题，实质上开拖 啱啦， 系啦，你点开拖嘅时候，有啲位置咧。开下拖，有其他人做架梁嚟炒我，你又会有或者调翻转头开下拖，俾其他人唔系炒我，系调翻转头俾人追翻转头啲嘢，咁咪窒咗，咁、那个情况就咁样啦。然后互相就你一拳我一拳，甚至乎我由新东嗰场，尤其是好多时候啊 ，CCTVB 个镜头都抽翻嚟去望翻实咁多人，点解？因为收成起码七至八个候选人都喺度讲紧，亦根本字幕系打点点点点点。点 即系已经打个声打唔到四条字幕出嚟， 系就系咁样咯。咁、那个问题就我调翻转头，我对于九东嘅论坛啊，谭德志系嘛，我调翻转头，我欣赏佢问全民退保嗰度，喂，啲人好似去到天花龙凤吓，嗰、那个苏科传媒大亨嗰条咁嘅友仔喺度将佢无端端，喂，我讲个全民退保又讲到唔知中港矛盾变咗嗰啲嘢，咁谭德志咧就好犀利，佢就嗱我启动啊嘛，嗱各位翻嚟先，我哋论述慢慢再详细倾，喂，我坦白讲，我个人系赞赏佢， 佢变咗 moderator 喎，咁样变咗好似 系，同埋佢。对比佢之前嚟讲，我觉得佢个水准、佢针对嘅位置同埋讲政策论述，其实 O K 噶。 哦，啲人赞啊，快啲啊，犀利啦你吓、啊， 就是个评语系咁啦。嗱，我冇同佢夹定噶啦。呢啲白鸽竟然赞人力嘅人，我真系唔认同你，掂啊你呢条友。 唔紧要啦，都唔系第一个，当下都系咁啦。 嗱，即系老实讲，我啊真系，我第一个已经系标出嚟，我真系睇唔晒啦，系嘛？睇咗相关有啲片段啦，但系好坦白讲，你真系睇落去，你会觉得你成件事可以深噏晒做开拖嘅啫。你话真系可唔可以喺个辩论里边，又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可以正正式式答到我 yes or no， 有亦或冇，支持唔支持，系好少呢啲咁清晰嘅对决嘅，系嘛？其实最多咧，你冇办法唔赞王维基。我所有要讲嘅嘢写晒政纲，冇得假嘅。即系你话我支持831又好，你话我支持待住先又好，你话我支持第三条跑道又好，你话我唔赞成最低工资又好，冇问题，我写晒喺政纲度。你要问我一千次，我都答个答案啦。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你中意唔中意好，我 yes 同埋 no 我摆晒出嚟嘅，就唔系好似游慧晶咁，人哋问佢 yes 定 no， 有定冇冇我哋系点点点，我哋系点点点，你问我有定冇？我哋系点点点点点？喂，老实讲，即系经过呢几年咧，梁振英嗰啲言语艺术咧，啲毒啊，嗰啲病毒嘅因子已经散播晒每一个泛民建制嘅候选人当中。你要问佢乜嘢，佢都系澄清翻自己嘅论述、自己嘅观点。你永远好清楚问佢有冇 yes 定 no 支持唔支持咧 ？Sorry， 无可奉告。 我作为都系自由经济学派咧，呢种咪劣币逐良币咯。其实个情况 嗱，我明白一个选战咧，有时你就算系美国一共和党同埋民主党，你问希拉里一啲佢唔想答嘅问题，佢都系澄清翻自己要讲嘅嘢嘅啫。即系你喺一个选举辩论，你系冇办法太过将自己嘅论述系想100% disclose 嘅，因为你觉得嗰啲嘢咧，第一有啲嘢就文版帮我谂嘅。我唔知究竟我答 yes 定 no， 我自己呢就转唔切，唔知答 yes 定 no。有啲就我直情唔 Q 识，老老实实。第二呢，有啲呢， 我觉得好多都系唔识咯，其实。 有啲呢，我就唔想俾人张得咁紧要，我惊我今日答咗 yes 呢，其实我系第时兜唔到第二个问题嘅。即系你而家面对住一个大家都系觉得呢五万选举按金摆低就可以为自己做呢个免费宣传嘅一个选举平台。你真系啲选举论坛，你觉得真系有用咩？两位， 但当你见到有部分，即系譬如你正话讲慢啲咁讲啦，即系真系有 快啲， 快啲啊，快啲咁讲啦，即系你系真系见到有啲系表现得好嘅话，咁变咗你咪有个对比咯，起码有呢个咁嘅效果。 我唔系唔同意，但系老实讲，你系咪真系觉得嗰样嘢影响到而家个 polling 先？ 呢、這个我就系所讲就话，由于我以新东为例，因为24张名单，我是要等我老婆瞓咗觉之后，我再播翻出嚟喺度睇，睇咗咁耐 ，OK？ 我都好深信唔会好多香港人会好似我咁样去专登睇个足本版嘅比赛，但系我有咁样睇到嘅时候，我会清楚啲候选人嘅优劣，边啲系有进步做得好嗰方面。但所以话一般市民未必透过呢个论坛会改变到佢嗰个嘅投票意向。佢会变咗都系透过翻佢日常工作工余时间接到几多少时间去参考了解下呢啲资讯，就凭嗰下佢已经有个 perception， 佢觉得我会揀边个嚟。 perception， 讲得好啦。 但系呢啲譬如话呢啲 perception 也好啦，或者系一啲所谓呢啲论坛嗰啲精华嗰啲片段咧，都做唔做到呢个效果咧？即系咪可以帮到？ 佢呢啲嗱，我会咁样睇法，喺尤其是网上世界，我信呢样嘢，我就睇呢样嘢，我就信嘅啫。我唔信嘅嘢，你俾我睇几多次，我都唔信。其实本身佢某啲人嗰个接收个信息，即系我用翻我 mediation 嚟讲，你接收个信息嘅时候，即系你要睇下嗰个人系处于系一个咩嘅状态。佢系一个好 open minded 嘅，我真系想尽所能客观，我了解各方面。然后再去喺个脑里面系有个实质嘅思考，然后做个决定咧，咁呢个最理性嘅做法啦。但系个问题，我哋做调解嘅时候，好多时候咧就系、 是、 一来系咁样啦，二来就系话佢唔系啊，佢解唔到自己心结，佢会觉得 有啖气， 系啦有啖气。我见到嗰条契弟，我就一定无论佢讲乜 Q 嘢，我都佢讲得几靓都好。我都唔会理㗎啦，我都係揀其他㗎啦，就会係咁样。咁所以变咗有呢个 bias 喺当中嘅时候，你打破唔到呢样嘢呢就冇计。 即係市井啲嚟讲，喂，我睇 Facebook 嗰啲论坛剪辑，我要搵啲乜嘢啫？ 喂，啲蛋就嚟插阿黄毓民啫嘛，因为佢哋唔帮我插，我冇办法见到黄毓民，我冇办法面对面我插佢啊，咁唯有就系我睇人插，即系帮我插佢咯。咁问题就系话个动机唔系我真系想睇佢哋辩论有几精彩，而系话我真系要泄咗套戏啊，大佬，我系觉得睇嚟系自嗨嘅啫。你真系喺网上边真系会专登揾呢啲论坛嚟睇嘅人，真系60-70%。我都系想泄咗啖气嘅啫，无论系自己或者对家，我公平噶啦。问题就系话，你一个人，一个正常会投票嘅人，我真系咁唔好彩住新东，我咪要嘥五个钟头嘅时间嚟去睇下边个辩论比较优秀。嗰度系净系讲一个节目啊吓，你系讲紧要啊，仲有 TVB 啦，仲有 Cable 啦，仲有 Now 啦，一个唔生性嘅睇埋100毛都扑街咯。我咪要睇，哇！我咪真系要成日唔做嘢，一日睇20个钟论坛，我先搞掂嗰件事。即系当然有啲我 omit 咗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唔能够好清楚咁话俾我听，九东啲 marginal case， 即系譬如郑家富同埋咖喱饭差几远啦。即系你问佢，譬如01咁个报道，我成日赞佢，唔知点解。你问佢一啲议题，譬如你赞唔赞成港独，郑家富同埋阿咖喱饭。佢答话一 Q 样嘅，系嘛？你喺广东唔系系啊？你喺广岛，咁你睇阿许志峰同阿 Tanya 啲答案系咁差唔多嘅。你真系问我，你睇个论坛可以分别到两个候选人喺政纲上面有咩唔同咩？好唔似咯，好讲真嗱。你话之前，譬如2008又喺2012，真系有啲好实在嘅讲咗出嚟嘅。啊，譬如你支唔支持退保？你真系有一个 yes 同 no 喺度嘛？咁问题就系话，喂，而家讲退保、啊，咪辩论过咯？有啲人赞成，有啲人反对啊嘛。黄毓民唔知赞唔赞成，唔知反唔反对啊嘛。佢好似反对嘅喎，好似。咁问题就系话，佢话唔系，佢话系佢嘅反对个议案入边某啲条款又点点点，有啲人赞成退保嘅，不过即系唔赞成加税，又或者点点点。喂，大佬呢啲嘢，你系咪真系？你如果要揾呢啲咁嘅议题嚟拗？你成个论坛乜春都唔使做，你淨係拗一个议题得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係要渗入咗好多唔知自己讲乜嘅人喺度喎。例如嗰啲游慧晶啊，佢又我唔知啊，就讲讲下突然间隔篱有人提水啊，喂嗰啲咁嘅人喎、啊。你话哇呢人可以选立法会议员啊，哇真係大佬7000蚊都俾多你。呢条友你要俾个mandate佢，你要喺个坐喺个立法会议事堂嗰度，佢俾你审阅嗰啲文件。佢帮你睇每一条条例究竟每一样啱定错喎。喂唔好讲啲咁 Q 远啊。就算系个议办请乜人佢都未知啊。你话我话啦。唔系话佢份人系唔系鬼啊。即系唔系话佢系咪 electable， 唔系讲嗰啲嘢啊。问题就系话呢一个议办究竟请咩人去做嘢。喂呢、這个都系专业嚟㗎。你点解请阿聪哥啊，聪哥有嘢好啊嘛，佢同其他唔同泛民光谱嘢沟通到啊嘛，你又话正式请呢啲人咩？屌你请个梁仲恒入去同你讲是非咩契弟？喂唔系玩呢啲㗎，当然你支持议会暴力又或者你支持冇底线嘅冲击，你咪喺议会外做，点解你要喺议会入面做？我唔明佢喺度做乜嘢喎，系咪？喂你支持阿小丽老师入去，佢都识得同你说理，说得同你讲道理，佢都识得 elaborate， 因为佢做先生嘅，佢系 good at 呢一样嘢， 佢一个个 point 讲得好清楚。 Exactly， 你话佢咪冇议事能力，因为佢冇经验，唔大问题，但系佢有能力表达自己啊嘛。你睇游慧晶有冇能力表达自己啊？大佬， 我觉得呢啲咧，其实选民会睇到嘅。咁但係调返转头，即係佢要去选，咁你咪有去选囉，即係呢人俾个机会。 当然我唔係俾佢选啦，佢有50000人摆喺选举主任嗰度呢，佢就去选得㗎啦。 同埋好坦白讲啦，即係真係入去做即係议员嘅，唔好话立法会议员啦，我相信有好多即係你譬如话阿嘉言你自己做区议员，应该都好多初头出嚟嘅时候一腔热诚，其实好多嘢都要一路做一路学㗎啦。即係我反而我又唔係太担心呢样嘢，我觉得即係一个 唔係太担心游嘅。你睇下游 BB 而家你哇高唱入云啊，啲选举啲票数啊犀利啊。 我諗即係我有几样嘢要讲呢，喺回应。第一，香港一个咁扭曲嘅不民主政制呢，我选个议员去到其实執唔到政嘅。所有嘅政府政策 呢个就係一 个方面，我都系政府同保皇党倾掂数先摆上嚟立法会，你泛民未最多咩你拉布，你最多拉布褪迟到嘅啫，我点样都用方法可以过到嘅，其实咁解咋嘛。咁喺呢个咁扭曲底下嘅时候，大家心里面有怨气，其实就变咗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其实即系 民意嘅怨气去抒发嘅其中一个渠道。 表态咯，其实 吓，呢个系事实嚟嘅吓。咁而另外方面，你讲话系即系咪一路做新人一路做一路学咧？咁我22岁，我07年我即系全港历史正最后生当选啦嗰阵时候，咁我入到去都好战战兢兢嘅。咁但系我会做嘅做法就话、是，入到去议会，我都跟住问好多嘅前辈各方面了解清楚啦。但其实喺之前，我未入议会之前，我自己已经。想当年中六，我着住校服，我都已经去区议会旁听，我睇住阿 G 根同阿牛喺度互片嘅，即系我嗰阵时都已经系，我会 imagine 得到，我入到议会咩情况，即系我会觉得，如果自己我系有心想从政，系为市民服务，我要喺之前自己系准备好自己，然后到有机会去到嗰个位置嘅时候，我可以发挥到。我好记得就系、是、我所了解阿马丁阿李柱明咧，就佢之前就去咗系外蒙古嗰度去访问咧，就外蒙古佢嗰度就系即系好似英式议会制咁样啦。 嗯， 佢哋个司法部长25岁，因为佢系25岁做到国会议员，然后佢哋嗰个嘅政治联盟当中，喂得佢读系有 law degree 嘅。 嗯， 咁所以就唔系佢做司法部长，边个做咧咁样？25岁做一个国家的司法部长。咁但是马丁同佢倾偈嘅时候所了解佢係完全清晰思路，佢知道要做乜嘢，佢个角色岗位唔係25岁就唔知定唔係嘅。即係我会觉得其係有冇去准备预备我要去喺呢个岗位度发挥到咩嘢作用，点样去服务到市民大众，呢、这个系最重点。 但呢个亦都系好难得咯，亦都好难，因为而家香港本身系冇一种咁嘅土壤啊嘛，即系香港冇一个即系 political career， 即系你话即系我冇意思，即系话咧，即系佢好难去吸引好多好似你咁有心嘅人，即系有即系你要真系去做呢样嘢嘅话，你可能你要真系要有一定嘅即系 compromise， 所以要牺牲一啲嘢咯。系咪？如果唔系嘅话，啱啱先啊！ 即系我都可以讲，我真系有牺牲。我点同聪哥可以吓咁多咁多地方 V 我嗰阵时咪要， 我都话咗你唔满意佢 啦，都要烧翻落去啦， 都要烧翻落去。即系个问题，佢即系 我都话佢睇佢唔顺眼。 啊，系咪先？又要开站，又要拍拖。我同就算我同我太太、老婆旧时女朋友嘅时候，即系变咗拍拖，变咗巡区嘅时候，即系都呢度老婆大人感谢你。 咦？聪哥话佢冇女朋友嘅， 聪哥今日冇女朋友。 佢我谂佢可能睇唔同情况，睇下点样讲法嘅啫。 哦，好嘢吓！啊，老板系唔同啲嘅。 咁对于我作为雇主嚟讲，有一个。員工有辦法，佢有 motivate 到佢做到好多 output， 服務到市民大眾嘅話，我覺得 咁隱口啊，咁樣講法，你即係話聰哥借份工嚟溝女啫，你咁講嘅。 誒，依啲唔同人有唔同嘅觀感啊， 唔好話喎。阿聰哥咧，佢呢啲都有幫助。我知道上次七一啦，係嘛，即係佢都帶咗好多嘅 女女嚟。 帮手嚟筹款都好似做得唔错喎， 系冇错啦， 你要争啊，聪哥。 小弟作为召集人之外，就算阿郑耀石教授都话，阿 Vincent 几好啊，你啊， 几好啊，阿聪哥出名以后 都唔单止，就算系阿冯志伟牧师都话，O K， 牧师都话 O K 啊， 咁啊 O K O K 啊，系嘛， 一定系好 O K 嘅，系。 咁头先讲开论坛，咁啊。你自己本身你自己选个区入屋啲油揀呢啲政纲你有睇几多呢 其实我真係冇点睇。 即係你已经决定咗投边个因为。 即係有啲我係觉得即係你啲 PS 得好紧要嗰啲呀。 哦。你个区特别系啦。 即係有少少惨不忍睹啦即係我唔想睇囉即係可能我自己唔够。 咁但係老实讲即係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就绝对系啦你点睇政纲嘅呢 政纲咁梗系好重要啦。咁问题政纲本身系一样嘢啊，佢系咪真系 做 有去有心去做咧？定系话为咗选举嘅时候去堆砌一扎嘢出嚟，变咗好似你明唔明先话？即系好似真系好似好有想法咁样。我见到其实好多时我睇之前嗰啲就唔系话即系咁多个系即系做到出嚟咯，而系真系。喺選舉嘅時候，即係可能就比較 make 咗啲 noise 咯， 唔係啊，咁上次選舉嘅時候都有好多人贊成嗰、那個強積金取消對沖㗎。 咁工联会就话俾你听，唔系啊，我嗰时咁讲一样，而家我讲第二样，条条例唔好啊嘛。 佢哋嗰啲建制，尤其系 而家就系同你讲话，佢政纲写咗出嚟，佢理念上支持一样嘢，譬如我支持全民退保。问题就系话政府掉一个方案出嚟俾你讨论嘅时候，呢、這个方案已经系政府已经定咗预先佢条路喺度，即系佢有条气轨喺度，摆明呢条气轨咧就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跟住揾啲嘢吓下你。例如系咩咧？例如就系话，哎咁要加税啊，例如就系话，哎咁即系要纳税人埋单啊，即系话等于啲后生要养啲老嘅，又或者我啊养你老豆啊，你啊养翻我阿妈啊咁样。 即系其实最简单，我觉得咧就系即系讲简单啲就系、是，即系佢哋谂一扎或者堆砌啲政纲出嚟，其实系冇乜成本嘅。但讲咗出嚟之后，到时系即系咪找数咧？其实基本上你都好难去 找唔找数已经讲唔通啦。即系点为之叫找数啫？喂，譬如我记得新界西候选人咧，有啲人都会，譬如我支持要建立一条单车径咧，由深井咧就一路去到上水嘅。问题好啦，而家就差唔多，而家吹紧风啦。得你如果起条单车径嘅话咧，我就喺边度斩咗300棵100年嘅古树，冇问题噶，起啦，照起啦。又或者条单车径咧要半个几条公路，于是我起啲乜。冇嘢，你对海嗰啲楼嘈啲啫嘛，冇问题噶。喂，咁你又系嘢嚟一阵，喺度讨论，讨论完就系话有啲政纲写咗我支持呢条单车径嘅人，其实我自己反对噶。咁你点咧？屌你啲政纲烧 Q 咗去啦，有乜好搞啫？系嘛？一个选举论坛唔使搞啦，太多名单，太多名，系嘛？成个选举论坛就变咗开拖泼屎。咁你又搞嚟做乜呢？即系当然，对于我哋呢啲人睇完，你有啲好 high 嘅。我当然睇完阿 CK 咧，觉得有啲好 high。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系咪真系同政纲有关系咧？又或者你系咪真系可以透过个选举论坛，你系真系好清楚一个选举候选人佢对某啲嘢嘅投票取向系点咧？咁黄毓民呢啲有乜资格讲呢啲嘢啫？佢意识形态嚟啫嘛，佢话俾你听，佢系反对派。你理得佢入面开唔开会，你理得佢入面投唔投票啫。佢真係话俾你听，我而家又唔开会又唔投票，咁点啊？你吹账啊？我一样10%人支持我，咁咪点啊？你个区啊？ 啊，我个区咩？ 系咪你个区啊？九西啊嘛。 系啊， 咁咪打佢啦！即系你见到佢开街站吐口水啦，佢最兴噶。 我唔见佢喎，嗰度系啊。 咁咪咧，仲 Q 懒添，仲要 我净系知道佢系吓，即系起完一个政党，又走咗，又起第二个政党，又走咗，吓周围就喺度整散人哋咁样嘅啫。我净系觉得佢系 佢系每次就建立一个政党，就拆散两个政党，因为佢建立政党嘅时候就拆散人哋，等自己壮大嘅时候拆散自己。点解唔识答啫？黄碧云，你串柒佢嘛？我过来人啦，人民力量佢搞嘅，社民连佢搞嘅，转头嚟边个唔系政党分崩离析就系话黄毓民三个字啊？几多代灵童啦？阿土喺隔篱睇紧嘢啦，已经咁多个灵童，佢哋唔识讲啊？黄毓民咪就咁咯，建立一个政党，拆散人哋嘅政党，跟住自己嘅政党大嘅时候拆散埋自己。咁你睇下几时叶公民系下一个啊？系嘛？叶普成啊嘛？你本来一条人民力量拆出嚟嘅黄毓民三个字，而家已经变成叶普成三条队啦，系嘛？你会三个癫嘅，即系个个都癫嘅，个个都发神经。咁你话点？系嘛？咁但系佢又有支持，尤慧晶呢啲人又有支持，刘家雄就冇支持啦。即系所以香港人，你话系嘛？唉，识议政，识论政，识得做 cabin member， 唉 ，sorry， 要翻屋企早唞啦。真系嘅，叻人咧唔好从政啊！即系开咪吹下水算数啦。即系所以嗱，阿 Chris 同 Donna 知道我雨伞运动之后，我真系非常之消极，因为你系真系现实睇到。 我明你， 我宁愿选王维基，我都唔选你刘家雄啊！我系选你梁美芬啊！咁啊点啊？系嘛？你啲泛民有乜意思啫？唔系，我觉得梁美芬好务实啦、啊。佢系律师啊，你嗰行、啊、 大律师嚟嘅。 真系大佬啊！呢啲人点样选得过噶？ 呢种无力感咧，其实当我喺我22岁入到区议会做咗10年啦，我喺第一年尾开始咧就有呢种无力感产生。 咁你应该学许志峰扫会场啦。 唉， 我支持佢噶，你应该赖死扫会场啊嘛！你睇下呢个东区区议会啊，肥仔赖啊嘛，唔理搞啦。 佢哋抬唔起我嘅，咁啊应该。 咁你要试下啦。是不是啊，你要呢啲眼球啊嘛大佬。你唔可以咁，因为老老实实即係一个人 你完全冇办法推翻呢个会议会暴力，系咪？你唯独是扫会场嘅啫。问题就系话，而家选紧嗰啲有几多个人应承候选人入去扫场，但系自己系咩都唔做啊？黄毓民咪系咯，又 recall 翻你嘅 memory 啦。咁你觉得游蕙禎会做嘢咩？唔知喎、啊，你觉得黄杨达会做嘢咩？唔知喎、啊，你觉得陈文会做嘢咩？陈文会做一样嘢，你唔中意嘅时候就 block Q 你 ，Facebook 你都 at 佢唔到，你揾佢做候选人，你吓招啦真系。啊，今日多谢赵家贤上做嘉宾，多谢晒倾偈啊。 好，冇问题。 好，唔该晒 Chris， 感谢。 下集再见，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